来会再检视需求。美英澳领袖举行会谈，并且公布为澳洲配备核潜艇的计划。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指责西方在亚太地区煽动多年的对抗，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三国的核动力潜艇协议需要国际监督，说很多问题和核不扩散有关，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必须要确保协议不会带来核扩散风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美英澳建立所谓的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推进核潜艇和其他尖端军事技术合作，是典型的冷战思维，只会刺激军备竞赛，破坏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损害地区和平稳定。强调在各方达成共识之前，美英澳不应该开展核潜艇合作。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和缓日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多云。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东部稍后达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屯门龙门路爆水管啦，去青云路方向，跟住龙门居全线封闭，比较挤塞嘅龙尾系去到富健花园。咁而家反方向咯，龙门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新屯门中心一段咧系比较多车噶。另外，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较早时近住理工大学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一阵，一带系车多。而喺沙头角公路石涌坳段啦，因为有路陷啦，近沙头角检查站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九巴嘅78、78K、277A 同埋 N78 啦，系缩短路线去到淡水坑噶。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只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红隧九龙过去港岛啦，只是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比较车多繁忙，龙尾近花园道口。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启德隧道会有检查工作，由凌晨的一点至到清晨的六点钟，观塘方向管道会封闭。沿东九龙走廊观塘方向的车辆到时要改经九龙城道去九龙城和九龙东一带。另外，沙田的沙砾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今晚十点钟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车辆是禁止进入由沙砾公路去九龙方向通去沙田围路西行的支路。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环保处提提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大 学牙医学院本科课程吴晓莹。 原来有翻一个咁靓嘅笑容，对自己嘅自信心系有咁大嘅提升。咁就发现原来牙医其实呢个职业都几伟大咯。 大家好，我系梁柏谦谦仔。 大家好，我系刘莲。 星期二早上11:30新闻报道之后， 开心日报环节， 同学仔倾下偈， 走访各大学不同学系同学仔， 分享下佢哋生活嘅喜与乐。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日报同学仔倾下偈。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点解陨石旁嘅天际系我嘅家园啊？ 唔知喎，咁点解张开口似救生圈先？ 鬼知咩？咁你识唔识神合体同埋流并替啊？ 唔识喎，咁点啊？问佢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00至10:00，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林敏聪， 手下留情。 今晚阿聪哥嘅访问咧就 last 一集啊， 系 8:30咧就会上演噶啦。 但系咧，我每一次听翻咧，阿聪哥喺后面同我哋一齐讲手下留情啦，我觉得好委屈佢， 知点解？点解啊？ 唔知啊，我觉得哎呀真系惨啦，你要跟我哋做埋啲咁嘅嘢添。 哦，咁个嘉宾都要啦，咦，一哥翻嚟啦， 系大家好， 去咗边啊？ 寻日小弟 搵大钱啊嘛，听讲 系啊，小弟寻日去咗拍嘢啊， 哦，做男主角。 咩揾大錢好似話好勁嘅一組唔知幾多錢嘅， 係冇六位數字㗎，喐唔到我㗎啦，呢度都係翻嚟情懷下。 因為 飛哥真係幾開心， 呢個節目啲人啊，因為兩個咁兜踎嘅咧， 係咯，何亨真係鬧事㗎啦， 一哥又話 唔係唔係嗱，何亨嗰個佢自己本身佢本質雄厚冇得講，但係尋日阿何亨你知唔知發生咩事啊？何亨点解经常会出现呢？就是因为电台力捧佢，呢个先系重点啊嘛。有听众留言就话：，哇，阿一哥唔翻嘅，4000蚊个 show 都唔翻， 系啊， 系肯定出面啦，好和味啦。 咁啊，有咩分享下咁样样咧？ 寻日啊，都发生咗一啲惊险嘅事情啊。 点样样 咧？因为小弟咧，寻日咧就要去呢个屯门黄金海岸嗰边咧就拍摄咁样啦。咁啊，其实就等于一啲新界嘅朋友仔，佢哋嚟香港岛咧，佢哋分唔到啲路系点样。咁我哋呢啲香港人咧，入到去新界即系屯门嗰边咧，其实我哋唔系好分到嘅，即系新墟啊、杯道啊、青山啊，或者即系嗰冧浸系点，其实唔系好分到，即系三圣村要再入咁样啦。 古滩啊， 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靠呢个嘅电话咧，就揾到一条巴士路线啊，系喺中环嗰度出发。就行西隧，然后再行青山公路 嗰架巴士， 嗰架巴士系啦。 你自己去啊？ 因为我唔系跟工作人员车，系啦，佢哋要搬机器咁样，咁同埋我话要凑小朋友，所以可能会迟少少出发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就 悭呢啲钱啊？ 系咯， 吓 六位数 一组， 系啊， 部车咪得啦。 就真系明贴咗啲嘢，真系真贴。 其实我要求咗噶，不过剧组唔应承咁样。咁跟住之后，咁我就即大概1:00要去到拍摄现场咁样啦。咁我就预咗咧，就12:00咧，就一定要追到嗰班嘅喺中环开出嘅巴士。咁去到呢个嘅青山公路嗰边咧，即系差唔多去到三圣村嗰度咧，就大概9:00左右嘅。咁啊，同比预期仲早咗15分钟添，预埋你即系行上去嘅时间咁样。好啦，问题就嚟啦，因为小弟咧拍摄之前咧，经常都会有个担心嘅。就担心会要去好多厕所啊， 系， 所以尽量即系例如可能我哋嗰阵时拍嘢，即系跟阿队长拍嘢嘅时候咧，都尽量朝头早自己喺屋企去咗厕先，因为你知道， 即系你讲大， 大或者细都好，因为你唔知拍摄现场嗰、那个即系嗰个洗手间嗰个厕所 系状况系点， 再加上尤其是你知道，例如可能喺屋企度拍嘅，咁你屋企最多咪得一个厕所。咁你成隊工作人員，連埋一啲演員啊、機燈組啊，或者一啲長務手足啊，20多個人， 用一個廁所， 好霹靂啊！ 係啦，咁你梗係盡量就自己去咗一次先啦。咁所以咧，就係尋日朝頭早咧，小弟已經盡量喺屋企咧就去咗一次先嘅。好啦，咁去到金鐘站嘅時候，嗱，我喺中環嗰度轉車啊，去到金鐘站嘅時候又搞肚痛咯， 係， 係啦，嗱，開始咧，嗱，嗰種搞肚痛咧， 你食咗啲乜嘢啊？ 我思怡系瞓醒食咗个拉面油得仔， 哦， 系啦，咁啊开始嗱，嗰种嗱嘅味唔可以用搞肚痛呢只字，而系你 feel 到个肚咧开始酝酿 啦， 酝酿， 系， 即系有啲咕噜， 系啦，咁我喺中环站出中环地铁站个巴士站喺中环地铁站一出大概行两分钟嘅啫，距离下一班嘅巴士仲有八分钟，我个脑入边就谂紧，好唔好去隔篱置地广场或者交易广场嗰度去个厕所先咧？ 系。 好啦，如果两位你哋会点拣咧？ 梗系去啦， 去咗先。 但系下一班车就三十分钟后噶咯， 咁冇办法噶。你好过喺个巴士度。 你有几耐啊？有几耐啊？ 得翻八分钟。 嗯。 唔系咁如果你嗱咁呢啲好明显睇下你嗰个状况系点样样啦。即系如果你发现嗰、那个即系嗰个点讲咧，即系嗰啲清兵啊，准备要出关。揿都揿唔住嘅话，咁梗系去置地啦。 未到揿唔住嘅， 系 啦，你觉得忍到，同埋你加埋朝头早， 即系仲系攞柱撞嗰个， 系啦，同埋 城门嘅啫， 同埋你觉得，即系我个脑海 攞柱撞嗰个城门，你都已经要去啦。 我即系有啲吹哨嘅声音， 撞城门啊！ 好啦，咁但系同埋加上咧， 即系落呐喊门口呐喊叫阵， 即系系啦。如果净系嗰啲咩啊咩啊咁，你就话你攞柱撞，喂，真系唔得啦。 系啦，咁咧。啊、我其实咧，因为我其实怀应该咁讲，我朝头早去咗一转噶嘛，咁所以咧，我思仪咧，其实可能有啲假嘅信号嚟嘅，即系人生总 系 要充斥一啲假嘅信号。 即系空城计， 系啦。 我将所有嘢咧，因为我惊晚饭时间啊，我将佢演绎为一个攻城 兵法， 攻城嘅大计。 系啦，咁我以为系假嘅信号嚟嘅，咁我就决定即系坐埋个巴士先，因为巴士其实都系即系八分钟，你其实真系嚟唔切去隔篱嘅商场再去噶嘛。咁我就上咗巴士啦。咁、大概去到边个位开始又有啲即系信号出现咧？我大概去到屯门咩？佢有个嗰啲中转站啊！ 你去到我中转站，即系过隧道嗰啲中转站。 系啦，过咗西隧，佢入咗青山公路，过深井，差唔多过咗之后，佢、有个屯门嗰啲中转站，就俾啲人再转车啦。我有睄到嗰度系有厕所嘅、 即系嗰啲流动嗰啲啊。 唔系流动嘅，佢嗰啲中转站咧，佢 成等嗰啲 系啦。 喂，咪先，咁但系喺嗰个你去到中转站同埋你啱啱上车个过程当中，有冇再敲门啊？有冇咩啊咩啊？ 有咩啊咩啊咩啊多咗 咩啊多咗 咩啊多咗咩啊 多咗多咗啦， 系啦咩啊咩啊咩啊多咗嘅。咁我有谂过啊，不如中转站落车啦。咁但系你知道喺一个 等卅分钟， 唔系喺个冇错啦，喺个经济学嘅概念，其实我已经俾咗个 time cost 喺入边噶嘛。其实我已经付出咗我有一半车程嘅忍耐，我决定忍埋落去。 哇！ 喂，如果你咁理智咁样计数，嗱呢啲咧就系感性同埋理性嘅分别。 嗰啲即系纸咩纸窝嗰啲啦，系。 你要明白啲清兵叫阵咧，真系咧系好 emotion 嘅。 入去啊！当年啊，阿吴三桂 出嚟 放入去嗰阵啊， 引清兵入关嗰阵， 一发不可收拾。 佢真系 emotion 嘅嘛？你明唔明？佢哋唔系计数噶嘛？你用咗计数嘅 mindset 咧，你就注定失败。 系啊，唔系应该话嗱，嗰个车程系九个字嘛？我大概去到个中转站，其实已经过咗五个字挨半个钟噶啦，咁你觉得争十五分钟嘅啫，争十五分钟啫，咁咪去到落咗车之后，咪先至再搵附近冇厕所啦。 但可以一蹬都系。 咁我终于明白， 我哋又唔需要咁鬼形鬼色嘅。 唔系，我即系一蹬都系，系咯。 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咁我喺嗰刻咧有三个嘅选择嘅。第一个选择就系早两个车站落车。就喺呢个嘅黄金海岸嗰个商场嗰度，咁就即系解决啦吓、 再搭翻个的士入去都仲抵翻。 行都行到嘅，但可能大概行廿分钟至半个钟嘅路程咁样啦。 行六位数行嗰啲咩咧？继续。 好啦，第二个就系早一个站，喺个咖啡湾嗰个沙滩。咁喺沙滩嘅厕所嗰度。解決咗佢。如果唔係嘅話，就係、去到落車嘅時候咧，就係、用翻拍攝場地嘅廁所啦。咁咧，小弟係等到即去經過個商場嘅時候，撳咗個鐘嘅， 因為欲罷不能啦已經。 撳咗個鐘之後， 一撳嘅時候， 一撳嗰下，你知道嗰種咧係一種即 係條件發出嚟， 你忍一忍 信號啊， 你忍一忍嘅時候咧，佢會忽然又會好似冇事啊，又好似冇事，因為撳完之後， 好似又忽然即系士兵又缩一缩， 咁你又谂住缩唔落车啦？ 系啦，唔缩唔落车，唔落车。 吓，你有冇同司机讲唔好意思噶？ 我有其他人落车嘅，系、我揿咗有其他人落车嘅，唔系我落车，因为嗰个地方都有人去，我冇落车啫、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咁我就一路咧引导去啊，即系连嗰个沙滩都过埋，就真系去到即系车站嗰度咧，即系自己要去嘅目的地嗰度咧，先至落车啦。好啦，一落车嗰下咧，我 feel 到系其实你已经佢哋个即系今次系门柱 撞成门啦， 系啦。咁第一下你就会谂哦，咁我最近真系要行翻一个车站前，就去翻咖啡湾嗰度嗰个沙滩嗰度用啦。咁、再唔系嘅话咧，就即刻 Google 嗰个 search 哦，喺嗰个地图嗰个 search 附近的公厕咁样，然后发现最近嗰个咧都要行15分钟嘅。 哇， 好啦。呢、這个时候 点处理咧？ 呢、這个时候点处理咧？ 你咪喺街边啊！ 清兵准备入关啦！ 唔系啊，攞起咗个支木， 系啊， 系啊，准备撞门啦，已经。 呢个时候点处理咧？我离远见到大概200米左右咧，有个加油站， 即系你讲油站。 油站系啦，咁我就行过去问：哥仔， 你又 边度有厕所？ 撑哥咁样啊？阿撑哥一路碌落楼梯咧？ 唔系嗰个隧道咁样，好似系隧道楼梯嚟，系啊。 边度有厕所啊？跟住之后阿哥仔哨住我，唉，我借俾你啦，跟住就借咗佢哋油站嘅厕所俾我嘅。咁跟住之后，咁我就去咗油站嘅厕所嗰度咧，咁我仲兜咗过去啦，咁开唔到，唔系、师傅开唔到，咁我你要兜翻去 啲清兵，清兵已经涌咗一半只脚入嚟， 唔系、你要兜 去翻。 不过咧去到呢啲位，嗰啲清兵真系按耐不住，因为你以为得啦嘛，你见到个终点啊嘛。 熬咗两下门，咦，唔得，我锁住咗个师傅， 要吞后， 未得， 系啦，咁你已经系 只脚全部撤退， 系啦，只脚震住嘅时候去问翻，行翻去，即系佢，因为嗰啲通常油站嘅厕所系喺后门嗰个位置， 清咗， 清晒噶，咁我就真系行过去再问师傅。锁住咗个师傅，佢话系啊，啱啱唔记得同你讲啊，你要去 餐卡攞锁匙， 系啊，因为油站咧，其实佢哋啲洗手间真系会锁住噶， 系啊，咁跟住之后，我仲见到油站入边嗰个锁匙牌上面写住只供顾客使用，咁、我都唔理咁多啦，咁我就拎咗嘅时候就即系终于去到厕所咯，咁、但我最尾觉得咧，即系阿叔叔咁好人。即系哥仔咁好人肯借个厕所給我， 你又去买啲嘢啦。 我有帮衬嘅，我买翻即刻买翻支咖啡先。 人哋冇赶你走啊，你肯去厕所。 咁最后就清兵就成功， 系就成功解决嘅，系啊。我而家讲起都飙冷汗。 使唔使俾支歌你定一定经先？ 定一定经先。 系啦。这一刻，你若然觉得孤单。忙碌中，偏偏一切在兜转。但愿你会找到些空间，同来歌声里偷闲。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时想想这一刻，躺于沙滩，微风中，天空海。是一样冷，实在世界有许多空间，让思想可短暂以偷懒。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让你我是有爱重重之差，来思想一个甜蜜快餐，谁人都应 该找到加油站。让你我完全投入拼打，让简单的我回复简单，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 哇！呢首歌真系好贴题，真系。 系啊，我见到阿司徒师傅啱啱 send 咗张相俾我，哇！佢而家满汉全席咁嘅样，听住一个清兵入关，师傅真系辛苦你啦，师傅。 系咪食拉？系咪食拉面啊？ 唔止啊，话咕噜肉喎，好清兵入关系嘛？ 既然系咁，我讲到关于咧就系蒙古兵入关嘅故事俾大家听啊。 国政进修商人 系啦。好啦，咁话说啦，曾经有一年小弟咧就喺当时嘅汉城，即系而家系首尔，就坐机场巴士就准备去机场啊，唔系啊，都喺仁川啊，因为仁川好远嘅，系啦，嗰阵时未改名嘅，就系、是、去由汉城去仁川机场，系啦。咁啊，嗰程嘅巴士一般嚟讲咧，都系大约50分钟咧，就只一个钟头到啦，咁就应该去得到噶啦。好啦。咁啊，我就都預嗰啲時間咧，都唔係預得太過緊嘅。即係譬如舉個例，6点起飛，咁我預嗰班機咧，可即係嗰個機場巴咧，如果係3点半去到，我都已經 very good 噶啦。好啦，咁啊，後來咧就發現咧，上咗公路之後咧，唔知係咪前邊咧有大嘅交通意外，就喺公路停曬。咁啊，初初諗住誒好快搞掂啦，點知咧一路我仲瞓咗覺添。瞓下又一阵，瞓下一阵，咦，仲未喐嘅部车。咁啊，嗰阵时咧已经过咗个几钟啦。即系话咩咧？即系如果个巴士而家佢唔系全速前进去机场嘅话咧，我 miss 咗班机噶，咁啊好大镬嘅。即系 miss 班机好大镬，包括即系好大嘅牵连嘅。好啦，喺个时候，当我紧张嘅时候咧，我同阿一哥一样，不过咧我就唔系喺一个大单嘢嗰度。我喺细单嘢嗰度咧，开始河流啊，开始暴涨啊！ 咁、哦、呢个好好多。 咪先嗱，我想讲河流暴涨都唔简单嘅。咁 即系易处理啲啊！ 当时 你唔使踎喺度等啊嘛。 因为一个人紧张咧，你会嗰种啊迫切咧，即系你 feel 到嗰啲即系蒙古兵啊，准备要攻入嚟嗰个感受特别强烈嘅。 系 今日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系啦。咁当时嗱喺公路中间塞死一部车，咁咧嗱，我同阿一哥嘅状况有少少算啦。如果系你嘅话，嗱，因为我冇智利广场啦，我喺公路中间。如果我而家跳车，唔知跳去边啦。第一，同埋如果跳车要去揾呢个茅厕嘅话咧，咁我肯定系去唔到机场。 同埋人生路不熟啊，即系你 就算路边都大镬啊。 喺公路都要喺路边噶啦。 我记得咧，佢系喺嗰个。其中有一節咧，係喺條好長嘅嗰啲海嘅橋嚟嘅，即係連路邊都冇嘅。 咁我問你，可以直接落海啊？ 好啦，咁啊，當時咧，咁又嗱，嗰啲嘅長途巴士又冇廁所嘅。嗱，其實個狀況有少似係一哥。總之咧，如果我一落車，一耽誤咗呢班車咧，咁我就一定走硬嗰班飛機。同埋咧，你去到機場又唔知點算噶，又唔知冇下一班啊，又唔知瞓邊度啊，即係總之有好多呢啲 kick 卡嘅嘢啦。咁大家會點算咧？蒙古兵又喺外面一路叫阵咯，同埋咧越嚟越 哦，咁你咪学啲司机大佬咁样咯？你有冇买樽 水樽？ 水樽攞上个车嗰度去饮啊？你咪即刻怼咗樽水跟住掘咯。真系 有， 喂，呢个系唯一嘅办法嚟噶系嘛？ 就有一支啊，女厕所 乌龙 茶，有一支乌龙茶喺度， 500ml啊，边度得啊？你点止啊？ 喂，咁你又咁讲，我唔知啦。 满写过，你去到嗰啲叫做嗰啲叫棒棒声嘅状况。 当时咧，我有一个好大嘅忐忑，因为咧，我就必须要清咗呢支茶。我先可以換落一個水樽，咁你有幾個位？第一，你清咗支茶，如果你發現個水樽用唔著，你仲大鑊啲，即係個河流已經泛濫啦。你再落多場雨，咁你蒙古兵就一定衝到入關噶啦。咁點咧？ 係國政就失手啦。 嗰班大俠就救唔翻我。 冇辦法，楊過出埋都冇用啊。 咁最後咧， 係啱啱好， 唔係 有交代。 我飲曬佢。 哦，系系，梗系啦，我都觉得应该饮晒，你唔会直落噶嘛？ 饮晒佢，而且系 用得着， 但系嗰次系好尴尬。 你谂下，你点遮住啊？ 车有人噶，我专登调咗去后边最尾个位置坐。 哦，即系冇人喺侧边啦。 下面嗰啲就唔讲啦。哦，后嚟咧蒙古兵撤退，去到机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北京行政，朝早去到财政部同部长刘坤会面。刘坤话，财政部将会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全力支持香港充分发挥独特优势，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话，感谢中央以至财政部一直以来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随同李家超访京的亦都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他今日分别到访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大剧院。他说未来同故宫博物院的合作将会更加紧密，亦都会继续安排香港的艺团去到国家大剧院表演。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日本福岛核电厂排放废水入海对食物安全的影响，以及对日本食品的进口管制。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日本政府将会在今年春季到夏季将福岛核污水排放入海，政府已经就计划对食物安全的影响向日方多番表达极度关注。他预计在排放启动之后，可能需要在一段时间内收紧对来自相关地区水产品的入口管制，包括某些县的水产品需要暂停进口，或者需要提供辐射证明文件。谢展环又说，需要视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日方提供的资料等，再决定措施的细节。而政府已经同饮食业界会面，提醒业界日本哪些地方有较高的风险，相信他们会提早做准备。针对坊间有中介公司声称可以收费帮助驾驶考试重考生抢快期，运输处宣布，为了打击有关做法，重考生快期空缺由今个月28号起以电脑抽签分配取代现有先到先得的申请安排。现在如果考生在应考路试的时候不合格，可以申请俗称尾期或者快期重考路试部分。处方说，由于快期主要是来自考生延期或者暂时取消考期，而腾出的空缺数量十分有限，重考生应该衡量个人情况申请尾期或者快期。运输处说，如果合资格的重考生想申请快期，在新抽签机制之下，他们需要透过重考生快期预约服务网上系统或者语音系统电话热线登记抽签。详细的系统使用指引会在今个月28号配合抽签登记系统开通，上载于运输处的网页。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四访问日本，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峰会。而日本共同社报道，岸田文雄可能在今夏之前访韩，或者是两国领袖相隔12年再度举行会谈。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人士说，岸田目前正是考虑在5月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之后，或者今年夏天访问南韩，正式重启穿梭外交。日韩最后一次领袖互访是2011年的10月，但是时任南韩李明博在2012年8月访问有主权争议的独岛，引发日方强烈反弹，双边关系跌入冰点。南韩说，尹锡悦此行对改善韩日关系是一大里程碑，正式令到停滞的韩日关系迈向正常化。这次日韩峰会预计都会集中讨论二战强征劳工等问题。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和缓日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多云。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建议引入非本地培训护士，香港护理专科学院内务副院长冯玉娟。 引入的时候那个标准呢，要拿捏得很好，不是只是讲数目的问题，要讲埋个质素的问题。 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 我们要保证本地护士那个就业机会不要受到太大的冲击。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儿童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洽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他写的歌教晓了我们很多东西，例如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 每当我心中郁郁不能眠，郁郁不欢的无言，静静坐着闷个不断，亦会都想。 又提醒我们差一分钟天就黑晒，还说给我们知张开口可能会似救生圈。手下留情，隆重呈现，有请经常令到我们老交战的鬼才填词人林敏聪。 每次看见片片乱飞叶碎，划过风中再相聚，难自禁的想可以共你在一起。每次每次我再记起共你尝到的恋爱滋味，难自禁心里希望跟你再重聚。窗边每点小小雨点，带动明亮星星闪，为你挥挥闪，为我挥挥闪，不会改变。每当我不能眠，屈屈不欢的无言，静静坐着闷个不断，亦会都想念你，亦会都想着你，默然从心中记起你。 讲下转跑道前咧，就讲下你入咗电视圈先啦。你开始主持一啲即系综艺节目啦，即系或者有啲所谓嘅搞笑 get show 啊 get show 啦。咁啊，点样开始会有呢件事发生噶？ 点样开始啊？嗰阵时咪就系、是、啊，差唔多我头先咪话影咗好多相啊，搞搞阵啊，搞搞鬼啊。咁佢哋阿吴宇定系边个？吴宇啊，白痴礼嗰阵嘅，佢又搞紧一个新节目。有 TVB， 佢又睇到嗰啲相，咁啊呢条友，哎搞搞阵得，咁佢想做一个 gag show，差唔多以前双星报喜咁 样， 咁啊一个许冠文，一个许冠杰咁啊角色，佢想揾杜德伟做许冠杰，揾我做许冠文， 哦咁样嘅， 咁样嚟 嘅，但系点解佢哋会知道 Alex 系会玩搞笑咧？系啦。 咁你许冠杰都唔搞笑噶，佢系唱歌啫嘛。 咪但系喺个 show 里面，你两个都搞嘛。 咁佢搵佢嗰阵时，佢唔使佢搞噶嘛，唔 expect 佢。 哦哦哦， 得 好多造型噶，你又扮阿猫王啊， 系啊系啊，皮礼士堂啊嘛，系啊， 就系点解咁好笑啦？哇，呢个节目真系佢正， 好好睇啊！ 我哋阿 Alex 上嚟嗰阵咧，我都讲过， 同埋首歌都好正啊， 眼光光啊， 向我门来掹掹， 系啦，咁啊呢一个 show 咧就系你系咪第一个啊喺电视主持嘅？ 系啊， 搞条 show 又系冠军 show， 系啊，好好睇啊！ 第一单都系， 即系我等我高度建议大家上网重温翻呢个叫做 讲数学英文。 一个扮一个扮 Michael Jackson， 皮礼士堂 系啊，皮礼士堂啊，一个系 好好笑，同埋嗰下即系，我唔记得咗详细啦。总之系一个停一场，大家准备格斗 系啦 嘅时候，你又 回小维 系啊，同埋讲，因 为 广东话里面又夹杂住啲英文咩 Collie 啊，咁跟住之后就停咗 Collie 系啦 ，Nike 同埋啊，系啊。咁你有冇份创作噶？其实即系，你纯粹做噶， 系啊， 哦。即系嗰啲稿唔系你写嘅， 唔系我写。 哦，中间都冇嘅，即系有冇中间做到咁顺紧？你开始 冇爆嘅，冇。 哦，完全冇嘅， 冇啊！ 直至到成个 show 完都系你人哋嘅嘢嚟嘅， 即系你都系演员嘅角色。 喂，但系成功嘅喎呢个。 O K 啦。 咁会唔会令你再打下咗一个强心针？就系我开始向头先你讲转跑道，就由呢度开始咧。 系啊，咁呢个都成功啦嘛，呢个都系收视冠军嚟噶嘛，就系最高收视噶嘛。 嗯。 医生，我第一次嘅咋？ 你乜嘢第一次啊？ 第一次睇医生咯。 香港社会有许多好笑事，选举竞争阿叔都讲政治，炒金炒股炒字，攞金卡纸上投资，想加价偏要讲得好正义，交通困塞有车都塞。 之后咪到阿志伟过咗亚视 啦，就 主流派咪揾翻我顺理成章，系啊，我同佢出只碟，冇有线电台卖廿几万只都唔使讲嘢啦。 开心主流派系冇有线电台之后噶嘛？ 系啊， 咁点解会有冇有线电台咧？ 冇有线电台就系我开咗个录音室啊嘛，嗰阵时咁啊有而家啲制作噶嘛，有啲制作搞咩好咧咁啊？咁我记得细个喺个班房嗰度。 即系 嗰沓纸啊， 屎渠 嗰沓嘢， 系 然后嗰沓嘢，然后哇嗰沓嘢哇卖到钱佢， 系 嗰沓嘢攞翻出嚟就系录咗我冇有线电台呢只碟咯， 系 咁我揾下总经理嚟， 系 咁佢又制， 系 咁嗰阵时佢已经好红啦嘛，咁又再加拍档咁， 佢咩复星系列啊嗰啲啦， 系啊，咁佢又冇所谓啊嚟玩，咁出嚟笑到碌地， 系真系好好笑。 哇，冇线电台系经典嚟噶， 佢直情 唔包纸巾噶嘛， 系啊，唔单止歌啊，我觉得系有阵时有一啲 讲嘢嗰啲， 系啊，咪啊，请大家准备对事，准备好未？呢个 真系好笑啊！一响之后。就要等到下次先再響啦。 我記得我哋係有俾， 呢啲係一定 work。點解？ 好正。 因為我係喺學校儲咗十年。 呢啲係喺學校嗰啲嘢嚟。 喺學校嗰啲嘢㗎，搬咗出嚟啫嘛。 我哋就係喺學校度傳咯。 系啊， 我仲记得有根录音带， 哇！嗰啲绝 啊，系啊，啲僆仔好中意嘅， 呢个咪苏格兰墙嘅前身 啊，苏格兰墙系啊， 因为冇有线电台系冇呢啲嘢噶嘛，嗰个年代，即系首先又有讲嘢，又好似一个 show 咁样样啦，咁啊又有啲改歌词啊，即系各样啦，当时系一个破格都 劲快讯， 喂，点解唔出翻？而家有冇出翻嘅？有冇复刻过噶？ 都有嘅， 好似有 CD 版噶，而家系咪啊？ 你有冇 keep 住噶？ 我有 K， 我即系唔得闲搞，费事搞。 咁我想问个 cover 咧，系咪你 design 噶？ 系啊， 好 靓啊 ！cover 你哋啲眼咧，又或者星星啊嗰啲。 系我同阿 Ring 又 Ring 导演咯。 family 一齊 design 咯。 係好靚嘅個 cover， 同埋好唔香港嘅，我覺得。 有 白星星喺個眼 嘅。kiss 嘅。冇錯，係啦，係。 哦，係喎 ，kiss 係 喎。黑色星星啊嘛， 係 啊。 後邊就係夢食院合唱。係 啊， 夢食院呢個即 系梦食院， 咁啊系好卖得嘅。 我无厘头，可 廿万 蚊，廿几万只， 系咯。 嗰年 EMI 最卖得啦 ，EMI 最卖得嗰年就系我呢只同埋崔健。 哦，一无所有， 两只都唔系佢哋本身嘅出品， 即系净系揾佢发行啫。 系啦， 吓， 听讲话你系买一部车嘛，即刻系嘛， 即刻都买部 band 跑啦。跟住俾人偷咗， 系咩？哦，下场系俾人偷咗噶， 然后就唔紧要啦，咁咧， 但啦，系一年之后就俾人偷咗。 哎呀，因而就开始同你即系， 唔系 因此咧就有你同阿志伟哥嘅呢个拍档啦，就再晒埋落去开心主流派， 开心字典啦， 开心主流派啊，开心字典一堆啦，就喺个亚视嗰边啦，咁亦都再三奠定咗阿聪哥你嗰、那个即系、就是、搞笑啊、鬼马啊、无厘头嘅形象啦， 转晒跑道，因为开心字典系拍嗰阵时先度嘅，因为佢哋写嚟嗰啲嘢自己改嘅，自己改嘅个咩词啊咩嗰啲，形成咗系我哋自己参与嗰度多咗咯。 哦，即系就同点解咁？ 因为佢哋嗰啲其他嗰啲 gag 咧，多数系抄市咩市村志村 啊，志村健、 志村健啊嗰啲咁嘅嘢。 咁但系你自己又再改啦？ 我都冇乜改，只系做嘅啫。但系嗰阵时就养成咗一种。因为你同点解咁好笑，都系同杜德伟做啫嘛。 系 你呢个同曾志伟嘛，虽然大家有个位置啦， 系， 但系嗰个级数唔同啊嘛。 系， 咁你呢边你咪即系你日后你演咩？譬如我做呢、這个，我都系其中间位，你边个嚟客串？罗海鹏嚟，李香琴嚟，我都系抢唔到，我都系咁高。咁你变咗你。以后做喜剧啊咩，奠定咗嗰、那个，即系我都同曾志伟平起平坐啫嘛。 系， 咁你有其他有咩难得到你啫？ 嗯， 咁你以后做嘢咪都系好易啫。 哦，咁呢个拍档系咪特别夹咧？即系譬如你同阿志伟哥嗰、那个， 有啲 chemistry 嘅， 因为佢都多意见噶嘛，即系佢都有谂法噶嘛。 同埋你唔系佢系升到唔容易噶嘛。 我嗰阵时做下把位俾佢打啫嘛，得闲无事先打翻佢两嘢啫嘛。 咁但系同佢嘅合作咧，有冇分高同低咧？上下咧？如果喺创作上？ 点讲咧？总之你出嚟嗰个效果系成功噶嘛？最成功系开心字典，开心字典喺边啊？系我嘅创作嚟噶嘛？ 哦， 食字呢样嘢 系 我最快，冇人快得过我。 系 咁嗰阵时都有啲意见话，诶个演法系乜嘢啊？我你咩演法啫？你我做到嘅嘢，你做得到咩？你一世你都做唔到啦，系咪先？咁就。 咁而家同咁你同阿志伟哥有冇 V 运运咧？即系大家系嗰啲叫做你一句我一句啊，定系诶得阿聪写得啦咁样样咧？ 冇啊，先埋位先读嘅嗰啲开心字典嗰啲，其他嗰啲就譬如睇咗个 reference， 跟住咁上下拍嗰啲，嗰啲系咁上下嘅。嗰时好多人又丸仔又黑仔又好多人喺度， 系 阿宽啊又咩嗰啲。 即系你同阿志伟哥个路数系有啲唔同噶嘛？咁但系咧，你哋摆埋一齐咧，又好有呢个化学作用噶嘛？ 系啊， 即系而家我都好期待睇翻你哋两个，譬如有阵时你上掌门人，我都觉得好好睇噶。即系你哋两个嗰种玩法系有啲唔同噶嘛。 我哋听只歌先啦。呢个世界好似林真人咁，人贵乎真，友情最可贵。朋友冇分界限，无论男人同男人、男人同女人，或者女人同女人都可以做嘅。跟住落嚟，我哋听下罗丽文同埋曾善伟冇企好合唱好温馨嘅朋友两个啦，拜。 朋友，你个口好臭，令我心中作幻想呕。 朋友，你内心等候，阵间。 朋友，我只系猫猫，为乜？ 就奠定咗呢个搞笑嘅位置啦、嗯。但系词就慢慢填少咗嘅。 冇填啦，直情。 其实系咪因为你搞笑咗，啲人惊你填唔翻啲心情？ 唔系，我直情都冇，因为嗰阵都冇做，前真系五年我都冇，我自己出碟之后都冇写。 咁但系有人邀约噶嘛？系咪噶？ 少啊，好少啦，好、哦、少。 咁你都有嘅，你九十年代，譬如嗰啲 I Love You OK 啊， 系嗰啲系啊。 你记唔记得你填过噶？ 都麻烦你记得 黎明啊，咁你都有嘅、嗯，即系都有啲，譬如阿校长都仲有啲戏。 I Love You OK， 因为嗰只歌系我朋友翁嘅，咁我朋友日本 Checkers 嗰老细，佢又拣咗佢嗰只歌，咁佢话：哎呀，喂，你拣呢只歌啊，得，一定要搵我朋友写啊，咁我写啫嘛。 哦，因为嗰阵时咧，我记得间唔中先开始会见到你嘅作品啦，即系呢个人嘅歌你都比较填得少啊，因为佢系 一只啫嘛， 就系呢首啦。吓，譬如王菲都系填得少咁样，间唔中一只换只 外女咯， 系啊外女啊。 弄着小心，几秒就后，红红小嘴，心一念害羞，在眼中始终觉担忧，一切一次无条件的接受，就像总算不会罢休，默默的等，守了门口，别要走。可知你已往我心内逗留 Get ready, get ready 你已这美好的开始 Get ready, get ready 让世上事变尽是美丽事 I love you 今天爱你一生都爱你总可跟你成为知己今天爱你多么深爱你此生充满了无限趣味别呆着始终觉得样样真不美 I love you OK 还有些校长的歌啦即譬如再等几天啊我好喜欢喜爱啊你记得 吗好 我好喜欢晚秋，同埋愛情何其幻變啊！ 即係幫佢寫嗰啲後期嗰啲都係正嘅，不過佢揀嗰啲歌冇咁正。 哦，個 melody 冇咁吸引。 係，同埋即係 arrangement 啊，冇以前嗰啲日本歌咁 咁靚，咁易聽嚇。 你都睇得到嘅嗱，即係當然啦，即係對於唔同嘅人，對於改編歌呢個熱潮有唔同嘅見解。有啲人就覺得哦，可能抹殺咗本地嘅創作人，但係咧又日本嘅改編歌其實又真係好正嘅。你自己嗱，因為你就係嗰個第一首去聽嗰個填詞人啦。好啦，你都睇到成個樂壇嘅改變喎，你點睇咧？即係頭先你都講，譬如有啲歌可能已經冇咁正， 即係嗰個高潮過咗啊。譬如你到我哋無心睡眠嗰陣已經係去到 頂 峰啦、你冇得再上啦。我創新又創新過啦。乜都做過啦，你唯有係做第二樣嘢嘅啫。 咁你有冇一份心底裏嘅嘆息咧？即係開始睇到香港， 你冇得嘆息㗎。你跟住啲人會覺得哇咁易㗎，咁跟住咧就唱片公司嗰啲老細又自己出嚟又話我又寫啦、 哦， 又出嚟我又寫詞啊，又乜嘢？你見到好多自己捧自己啊，電台又自己捧自己啊，電台又話淨係我啲人先咩咁啊，咁你都。你都無心去理呢啲，你搞到夠啦，我都唔做。 而你又唔係嗰啲會去主動揾歌填嘅人嚟嘅。 我點解我大把嘢做，係咪啊？ 咁有冇寄養㗎？唔寫嘅時候 都冇啦。唔係你唔揾我，即係你嘅損失啫嘛。你樂壇唔揾我係咪？你樂壇嘅損失咁，而家咪成個樂壇冇咗咯。係咪 啊？ 你點解我搭八十年代之後搭的士，個個都嗰啲的士佬個都話：喂，點解唔寫？而家啲歌都唔知噏乜乜，講足三十年、四十年，都係咁講。我咁我行開三十年，你都搞唔掂。咁你想我点啫？ 系，你行翻去咯。 我就睬你一傻，自己搞噶嘛。你话你自己得啊嘛，你要捧自己人啊嘛。你唱片公司老细，你自己写啊嘛。 头先咧，阿聪哥你话，即系譬如哦，当你过咗嗰个阶段，嗰啲少年时候嗰啲好纯真啊，嗰啲纯情嗰啲嘢，你而家就跟住就写唔翻啦。咁我想问。 gag show 嘅嗰一类型嘅歌，即系搞笑嗰堆啊，即系冇有线嗰堆咧。而家写唔写得翻？ 梗系写翻啦。 哦，呢啲就可以写得翻。 搵人笨嘅嘢，点会写唔翻？ 哦，咁你有冇？ 都系个心态整蛊人啊。 咁你有冇兴趣写翻呢啲、唱翻呢啲咧？喺而家？ 我又冇乜兴趣啊。即系你要有令人喊、令人笑嘅本领，你都做过晒啦。 嗯， 唔系净系包括系作品方面。我做戏方面都系咁，如果你睇埋今次嘅剧集，即系已经你都做到晒。咁如果你讲作品嚟讲，我有一段时间系换票性质咁啊，作咗一啲咩？ 系 我是否你唯一的粉肠啊？嗰啲九龙西滨酒嗰阵，即系着玩嘅，即系一啖沙糖一啖屎，唔知喊定笑嗰啲，以为系笑又有啲 有啲 message 咁 有啲 message 啊，咁啲咁嘅。咁嘅嗰啲係純粹係玩嘅，咁即係我都係鍾意做乜做乜做乜要做乜要規限嘅。 係 國畫又話國畫，我鍾意水墨。 即係其實你唔會返返轉頭㗎喇，其實 唔會啦。 你個人個性格本身唔 返轉頭啦。 唔係嘅，有陣時都會嘅望下。 但係譬如如果你而家俾首歌你填，你係會用而家嘅心態或者而家個市場去填咧，定係喂我 鍾意點都好係啦。 係點樣樣？ 唔知我填咗我落去 做嚟做乜嘢咯？你譬如。而家咁你要写只歌话，为咗呢部呢套剧主题曲咁，你咪做啱呢套剧嘅嘢咯，系嘛？佢用乜嘢做嘅嘢啫？觉得应该系点咪点样咯？我去到每一个行业，我都系谂住点样颠覆佢啊嘛。初我入填词界，我觉得唔应该系咁样填，我应该系咁。 嗯 去玩遊戲，我覺得唔應該係咁玩，我應該係咁玩。 所以就蘇格蘭場贏咗啦， 係啊，咁咪贏曬咯， 係 咪？咁你去到做每一樣嘢，你都會根據你自己嘅領悟、你嘅功力、你嘅出發點，你唔好話改變，或者係你覺得應該係點做。 係，而又真係唔係好見到你隨波逐流嘅，你唔興啊嘛。佢自成一格噶嘛， 我都随波噶， 唔足流啫。 曾深深喜爱着晚空，深深喜爱着晚海，哪里有你因我荡来？然而光阴走进晚空，思忆飘入脑海。悄悄远去，情亦不可再。爱情何其幻颠，就算此刻亲手捉住了，仿佛亲手捉紧了，怎却又亲手放开心里。送你，就算闪闪星星失落了，海跟天空失踪了，只要我有你，不想再别去。 聪哥嘅手笔啊，哇！呢首我好中意啊，校长嘅喜爱啊， 喜爱啊。 好啦，阵间翻嚟咧就会讲下佢吓啱啱嘅力作啊， 系 上车族啊，咁啊究竟喺呢个剧当中有啲咩火花咧？呢间再听。 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认为，内地恢复签证便利措施有利香港旅游业，本港旅行社可以为外地游客安排一程多站行程。崔定邦话，不少外国旅客来香港旅游或者公干都希望顺便前往内地，部分会在外地联络香港旅行社安排内地行程。他说香港始终是金融中心，至今的国际航班仍然比较多，对外国游客有一定吸引力。他期望当局在海外推广香港的时候加入一程多站的宣传信息。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和缓日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多云。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及生物医学学系李卓林， 读中医的时候呢，我有谂过呢，我想做队医的。 什么叫队医啊？ 国家队的医师。 大家好，我是梁柏谦谦仔。 大家好，我是刘莲。 星期二早上11:30，新闻报道之后， 开心日报环节， 同学仔倾下偈， 走访各大学不同学系同学仔， 分享下他们生活的喜与乐。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同学仔倾下偈。 我是甄子丹，非足式医道与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足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国师又见。今日咧，我哋继续睇一本书，叫做《Martin Eden》，written by Jack London, an American writer。上集讲到男主角 Martin 同埋 Ruth 女主角啦，佢哋咧睇完一套歌剧之后咧，就开始有轻微嘅拗叫啦。女主角觉得哇，呢套嘢写得非常之好，表演又非常之好睇，好感动啊，佢觉得。咁佢觉得男主角咧都应该 share 佢呢一份嘅感动嘅，但系男主角咧就觉得呢套嘢哇唔得啊，顶唔顺啊，好难睇啊。跟住佢就讲咗一句说话咧，我觉得写得非常之好，大家亦都值得一背嘅呢段文字啦。上翻我哋嘅网站睇，我哋就会将呢段文字打出嚟噶啦。男主角 Martin 佢话 ：But I am I， 我就是我 ，and I won't subordinate my taste to the unanimous judgment of mankind。Subordinate 咧就即系咧将一啲东西放得比较次要。Okay, subordinate my taste to the unanimous judgment of mankind. Unanimous 咧，通常我哋讲，譬如开会咧，有一个 unanimous 嘅 decision 就系全部人都赞成，冇人反对嘅 unanimous。而 the unanimous judgment of mankind 就系人类所有世上所有人都一致认同嘅东西。Okay, the unanimous judgment of mankind. 而佢话 ，and I won't subordinate my taste to the unanimous judgment of mankind. 意思就系我唔会因为世上嘅众人佢哋嘅意见而去矫正啦，去扭曲啦我嘅品味。写得非常之好，即使系世上所有专家，所有人人都趋之若鹜嘅学者。他们虽然是这样觉得，都不代表我要这样说。Okay? But I am I and I won't subordinate my taste to the unanimous judgment of mankind. 因为他写得非常非常之好，也都表现到作者是一个很有骨气，很有风骨的一个人的例子。好了，今天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这句子。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今个星期的嘉宾林敏聪， 寻失意失意，失足过百千次，而今我知这是没意思。 问下啦，即系下流上车族嘅车种呢件事， 嗯， 点解会发生？点解会请到你出山咧？ 冇咁嘅，制唔制啊？帮唔帮手？我冇所谓咁啊，好简单嘅。 考虑咗几耐啊？ 考虑咗都唔系好耐 啊。但系唔简单嘅嘢，首先有冇 Q 俾你嘅先？即系话攞廿认真做啊？唔系无厘头噶，有冇呢啲 Q 俾你噶？ 冇，讲两句大概系咩啊？你点做？你就算你搞笑咩，你点都好，系你做就得噶啦。啲人想睇你做啫。 嗯， 因为其实有一样嘢就系、是。知道是我做啲人就會 expect 啊呢條友會點做呢， 係啊冇錯。 咁搞到中曬計，個個踎喺個電視機之前睇，個個諗住你會搞到亂曬龍啊，定係點樣啊？因為你根據 track record， 你係以 顛覆啊 一流派咁啊，定係點解咁好笑啊？咁樣定係點樣？点样 handle 呢件事咧？ 系咁，你嘅盘算系咩咧？即系你点样去设计呢个角色嘅车种咧？ 冇设计噶，即系我自己谂，我咁都系都小品嘢嚟啫。呢啲嘢断估都冇咩难得到我啩。咁我都拍咁多戏，一路做先睇下用咩通去处理咯。 即系其实一路做一路 turn 嘅， 一路 turn 咁、嗯。但系第二日已经拍嗰场喊戏啦。第二日我觉得应该咁样喊。咁喊咗出嚟，咁就已經定調啦成件事。 嗯、 serious 嘅時候就係咁樣，咁你癲嘅時候，你有幾癲，你咪自己 turn 咯。咁、嗯、我諗住最癲都係兩三成啦，冇。咁你已經成件事已經出曬嚟。 哦，即係你喊嗰場戲係第二日拍，你記唔記得？咁因為即係大家知道拍劇其實係 跳 拍噶嘛，即係咁你 順住個劇本， 咁你即係一定都係咁，你就翻前面你就要連貫翻曬所有嘢啊，就要咁樣樣。咁嗰一下就一錘定音噶啦。係 啊， 亦都係同你嘅設計，即係原本諗嘅設計一樣嘅。 唔係設計，我覺得唔使諗啦，如釋重負，我知道咗個通係點樣。 係 做開導演你都知啊，呢啲嘢。 咁通常都交俾演员发挥嘅，我哋。 咁聪哥想唔想攞奖嘅？其实 冇乜所谓嘅，我觉得你，我又唔想得罪人啦。 哦， 即系 sorry 啊， 各个公司各个人有自己嘅处事方法， 嗯， 系咁咪咁咯。 嗯， 公道自在人心， 有成功感嘅系嘛？你做完之后， 播完之后， 系啦， 播完之后我都估唔到咁成功啊！即系唔睇电视嘅都睇，唔睇呢个台嘅都睇，移民咗英国都睇。大陸移民咗美國嘅都睇， 好多人打电话翻嚟话倒追，咁你仲想点啫？ 系你出到街，咁你少不免你会撞到一啲有睇套剧嗰啲人噶嘛？ 啲车种啊， 系啦，咁你 而家都有嘅。 其实个反应系咪同你以前见到你嘅人嘅反应好唔一样噶？ 都系啊，有啲租你影相啊，有啲咩有啲。有啲话，哎呀，好中意男女都有啊， 仲有啲小朋友咧， 系啊， 爆姐咧，即系你哋嗰啲火花系好睇噶嘛？呢、這个系 爆姐梗系劲啦， 你同佢点困噶？你同佢点样？ 冇困噶， 就唔就噶？你就唔就佢噶？但系佢就你噶？ 唔系啊，我喺 supermarket 闹佢嗰场，我导演话：喂，你恶啲，我嗱几个后到佢打倒褪啊！ 以前有冇同阿爆姐合作过噶？ 冇， 因为你都唔系你好少拍长剧噶嘛， 冇啊， 又或者其他譬如电影 或者喺亚视嘅年代 系啦， 冇拍嗰啲正经噶嘛，我哋拍啲 gag show 都系， 因为咧嗱，我初初睇嗰阵咧，我会谂啊喺现场。你点同阿爆姐，譬如对稿先算啦。 但系我哋拍开 gag show 嗰啲咧，我哋系主角嚟噶嘛。 嗯嗯， 我永远我企中间噶嘛，你闲人你入唔到嚟我哋个核心噶嘛。 嗯、 所以呢度引用到你拍戏啊拍剧嚟讲咧，系你点行到埋嚟，你都行唔到埋嚟。 系，咁但系阿爆姐都系一个好有份量啦，亦都有好多。你点样咧？即系 咁咪互相要 respect 咯。咁我都 respect 佢，我先大家系有交流嘅嚟做啊嘛。我唔系乱咁抢到你答唔到。 嗯嗯嗯， 系嘛？ 嗯嗯， 好玩噶系嘛？同爆姐对做戏，因为佢都俾到戏你噶嘛。 好玩， 系啊。 有一场啊，我同走去揾佢，唔知佢去咗边，喺个大排档同佢食嘢嗰场 系。 嗯 嗰场系佢一句对白都冇嘅，喺度食嘢，就全部我噏晒。 嗯， 之前咧我完全冇睇过稿噶嘛，我去到先 你唔带剧本噶系嘛？ 我都唔睇，大佬睇乜鬼啊？你有咩难得到我啫？咁我去到系打灯嘅时候，我睇下你有咩唔同，你有唔同，我咪改咯。个啱都啱啱够时间，啱够啱啱。 你打下灯先啦， 你啱啱够时间改噶啦嘛。嗰日就去到，哇！嗰个 P A 就巴闭啦，跟住啊，张哥四页纸。得你 solo， 爆姐冇对白噶，成日谂住考，如果你仲唔死，你识平时你唔睇啊，你都四页纸啊，啊，等下唔好嘈啦，屌， 真系咁嘅， 跟住一踢过，你讲又喊晒，咁样成，爆姐喺度啊，冇对白， 系， 你又可以话嚟啊嚟嘅啲情绪，即系你之前唔知场戏咁嘅，系咪噶？即系你之前嗰晚冇睇噶？ 知啊，我都 唔系啩， 都去到先算 啱啊！ 但系咧，即系根据阿聪哥佢咁厚嘅呢个填词嘅履历咧，其实佢系一个感情丰富嘅， 你随时可以有情绪嘅 厚底 嘅，系咯，你厚底过真系 系噶，随时有情绪。 我唔知啊，都系慢慢发掘出嚟嘅好多嘢，加加埋埋你嘅经历。你嘅以前嘅，譬如你创作嘅咩啊，样样嘢加加埋埋，变成现在你呢个嘅嘢，系人哋冇嘅，系你都想象唔到系点样嚟。 窗边的灰尘，墙角里的裂痕，藏着互相慰问，某些体贴关心。 开心一家人，烦恼也许自寻，纵有长长路的阻隔，其实分不开远近。 无论我要再到哪里，心中只会更加想你，在哪里都想起你是这心。 缘分能在这 人群内每日也在工作，带着遗憾，像个冰冷猎人走近，从不带一点爱心，没有以往的开心。碰上每阵风雨也是缘分，像要等到一切终于失去，才明白最重要是你共我一家人。 咁啊，下楼上车族咁成功啦，咁我相信一定好多人就叫你 追击， 包括阿宋经理啦，我相信都会 乘胜追击， 影多几部啦，有冇噶？ 冇啊， 唔系嘛？ 冇、啊。 但你自己想唔想咧？ 麻麻地， 即系拍戏嗱，因为拍戏都辛苦啦，第一啦，都要长时间啦。有冇爱上咗呢个媒介咧？ 唔系，我而家拍剧根本上系舒服好多，因为去到啲 crew 啊咩都同拍我哋拍电影差唔多， 系 都 OK 啊， 都仲可以再玩噶。 咁我梗系 prefer 拍电影舒服啲啦。 即系嗱，嚟到呢度啦，都要问下聪哥啦。嗱，你啊，即系又系咁嗰句咁厚啦。有咩追求先？而家对你嚟讲，除咗一即系要开 show 啦，当然要。有咩追求咧？你仲想玩啲咩啊？ 我想，我又未拍过嗰啲收几亿嗰啲票房。我哋话系已经系部部戏过千万都唔失礼噶嘛，即系早几年啊，讲得啊，都有交代啦嘛，咁又有提名又成都 OK 啦。哇！但系而家啲戏，哇，部部喐亲都五六千起票， 系啊系啊。 我真系成日谂，真系我真系错过咗啲乜嘢， 系 咪？ 或者啱啱开始咧， 一阵啫。我又唔识。去傾啲合拍啊，或者咩嗰啲收十億八億票房，咁我老友郭子健嗰啲又好多幾億 都得 啦， 有人咩幾十億票房我而家，咁我唔知條命有啊，定係乜嘢啊？咁我又唔係話好恨，咁但係我又想了解一下啲係咩嚟 嘅。你有冇 study 嘅自己？ 我睇唔明啊！平时嗰啲一粒粒就知大概系咁样啩，系多不明嘅因素啊。咁、但系你又唔系你话你想做就做到嘅，咁啊都系顺其自然啦。 即系总之就有好嘢玩就玩啦。 系 诶，同埋仲有另外一样嘢咧，我都要即系今日咧，我要提自己一定要问嘅，因为都系林敏聪嘅作品里面咧，点都会睇嘅。 热爱 Can Let You Go， 唔系。你真系问呢首，真系好恨啊！你问埋先啊！ 诶，唔系，我想问下啫， 啱你唱啊！ 系啊，佢头先有问嘅，阿聪哥未嚟之前，佢就话点解会系热爱 Can Let You Go Go 咧？点解会两个 Go？我讲咗俾你听嘅， 原装嗰只 错啦，我就讲俾你听嘅，我原装系咁样嘅。 我问下啫， 我帮你答出。唔系，我想讲翻就系，即系有啲乜嘢阿聪哥， 我会播 嘅 呢首 嘅作品咧，我系一定会。即系会参，即系会睇会欣赏嘅咧，就系、是、你喺颁奖典礼上面嘅精心演绎， 系 即系喺呢一个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里面，你试过有几次嘅喺台上面讲嘢嘅嗰啲 clips 啊，喺而家网上面不停都有人系不停喺度碌紧嘅。即每一次我都觉得你有备而来嘅时候系相当精彩， 系咩？ 其实系你度嘅定系啲？后面嗰班大会嘅工作人员搞出嚟嘅，你玩白纸啊咁嗰堆咧， 嗰啲梗系我同我， 你自己读嘅， 我同阿 Ronald 读，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先嘅， 整蛊人最开心噶啦。 但系你哋两个冇夹过噶嘛，系咪噶？即系唔会用好长时间。 坐埋对咗一次咯， 系咯， 系啊。 但系啲效果系真系非常之好噶， 系啊， 大家可以随时上网睇翻，系相当之好。 唔系有啲有啲对手系好有火花嘅，你就譬如同阿。杜德伟又一种，同阿志伟又一种，同阿 Ronald 又另外一种，咁啊 Ronald 嗰种就比较年轻啲啦。 即系嚟紧就当然要搞好个 show 啦。你准备成点啊？而家 我想乜准备？ 估唔到你，估唔到你问到而家 两个礼拜， 系 系咁啊，聪哥，咁你唔使准备噶啦，好得闲咯。 我哋要将个 mic 调转嚟同佢倾偈， 系啊，大家入场睇就知噶啦。 唔系，大家最紧要记住系六点钟开始， 哦， 你唔好迟咗嚟。 系， 啊，系啊， 即系唔系红馆八点嗰啲玩法， 冇特别长啊嘛，分钟 三个几钟嘛，话最少。 哎呀，真系 系啊， 咁大家期待啦。 六点钟开始应该系五点几就到噶啦，应该。 啊，系系系。 如果你瞓紧觉，三点钟要扎醒啦。 喂，我哋都好期待啦，睇下聪哥有啲乜嘢鼓励唔到嘅嘢。 我哋要扎醒三点钟。 系，真系要特别要多谢阿聪哥今日上嚟。 系啊。 另外你有机会可以播好多你嘅歌啦。 系咩？ 我写听我真。 系啊，水蛇春咁长啊，长过你个 rundown 啊。 系。亦都印证咗，其实要多谢你嘅。 系。 你虽然你冇心。 但系咧，你亦搞到疏摆咗我哋好多年，到到而家，譬如有阵时去度剧本又好啦，或者佢开麦都好啦，啊，点都引用翻三五七句你啲歌词出嚟，咁啊呢个真系多谢。 系今时今日嘅用语就系入咗坑嘅，即系其实原来当年我哋系入咗坑嘅， 屎坑 边度都好啦， 路经海边 有你， 又翻嚟啦，翻嚟。 我哋最经典嘅系挖翻首屎渠出嚟啊！喂，多谢聪哥， 好，多 谢啊，下次再上嚟玩过， 多谢 聪哥，好，拜拜。 停路停路，如雨云密布，为爱命爱路，我走上停步，难明怎好，无从知道，探索这爱之路，无限回味，是偶遇你，而爱是这阵快乐的回味，悠悠的记起，迷人的 咩歌啊 ？Can let you go go， 差唔多噶啦，近噶啦。 系，咁唱歌嘅咁就系边个啊？佢叫李美凤。 哦， 你知唔知点解佢我哋拣呢首歌啊？ 我真系啊，你我咪点解你够胆问我好嘢？ 哦，咁啦，都就嚟做完咗访问啦， 都 豁出去啦。 系啊， 你自己上维基百科揾下啦。 系啊系啊啊， 李美凤，呢首歌系聪哥填嘅。 系啦， 系聪哥填嘅。 热爱 Can Let You Go 啊！ 如果佢做演唱会嘉宾，不得了。 其实咧，我想话俾我哋嘅亲爱听众知啦，阿刘伟恒咧同我真系喺开始，即系未阿聪哥未嚟之前咧，我哋真系好衰咁讲，哇，讲唔讲呢首啊？咁样嘅，我咩啊？你不如试下讲出嚟啊？ 咩啊？我未揾到啊！咁 讲 到一啲资料， 讲到去到尾嘅时候啊，刘伟恒啊，问一问，舒畅晒， 又唔系即系卖啲八卦嘢噶嘛？咁我哋咁啊，冇由中间问佢啊，系啊，聪哥听讲话咧，你啊，系啊，当然啊， 去到尾嗰阵就整鬼下佢咁咯， 系啦，咁啊费事啦，人嚟啲屋企啊， 系，咦，阿一了解到未？ 我未揾到啊！ 系咪多谢林允聪先生？ 系 因为呢个访问咧，我同阿勤咧做之前咧系有极大嘅心理压力嘅。 冇错， 因为咧 大家知道聰哥咩料子啦，佢譬如上泳池 高我哋好多啦。 第一啦，即 係 佢好少可係會坐喺度同你傾咁耐偈噶嘛。咁我啊未見過添嘅。咁啊，但係咧啊，又估唔到嗱，即係雖然咧佢都係會有啲即係知唔以對，或者佢會問非所答嘅。 嗯。 但係咧，佢最後佢都講翻啲答案俾你。 我記得佢話過冇人係佢對手嘛。 係啊， 因為佢對手喺度。 好正，佢真系喺金像奖，喺金像奖嗰啲颁奖位咧，佢真系好好笑嘅。同埋咧，其实有啲位咧，我觉得系几得意嘅，系咩咧？就系、你有冇发现佢啱啱开始埋位坐低做访问嘅时候咧，佢不停搞支咪啊！即 系 啲咪咧又系整到佢咧困难咧，咁我 系 有谂， 我又唔好意思同佢讲啦。 系啦，即系如果系第二啲嘉宾，可能我会同佢讲，诶、唔好意思啊，這個、呢个咧，我哋如果掂咗咧，会有声啊咁。但系系佢，我唔敢讲， 因为我知道佢实有下一句回俾你啊。 系啊，同可能佢会搞大力啲啊，所以诶、算啦，都系唔好讲啦咁啦。 系咁的，而且确系一个好难先至访问到嘅嘉宾啦。 同埋一世都冇谂过系会可以有机会咁样同佢坐低。 系，而佢又肯同你坐咁耐 先。因为咧，其实对于当当年的女学生来讲，聪哥是一件事来的。为什么呢？ 才子。 是的，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的时候，我有一位同学仔，他很得意的，他是特别喜欢一些又不是叫非主流，但是呢即譬如校长哥哥妹姐那些，那就是天王巨星，有很多人喜欢。但是我有一位同学仔，他很喜欢一些旁边一点，不是说走到 很前的那些歌手，譬如他极度喜欢周启生阿生哥。And then他极度喜欢林敏聪阿聪哥。 即系沟啲啊， 系啦系啦，即系行才华嗰方面嘅嗰种。 咁佢依家呢个年代中意又嚟咯， 冇错。 我正想讲， 我相信 下一个就系我啦。 佢一定好中意。 冇人系我对手而家。 唔好俾佢见到你，真系我惊出事。 好啦，咁啊，下个星期嘅嘉宾系边个咧？我哋睇下听晚先俾大家估啦。 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葵芳阁有一个女子死亡，单位有怀疑被搜掠的痕迹。案发在葵芳阁三座，夜晚七点几，有邻居见到涉案单位里面有一个女子倒卧在门口附近位置，于是报警。救护人员到场之后，现场证实女事主已经死亡。警方发现屋内的夹幔怀疑有被撬过的痕迹。一个45岁家长为了协助个仔获取小一学位，以20,000元现金行贿轩尼斯道官立小学校长，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承认一项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罪名，案件押后到今个月28号判刑，以待索取被告的背景报告。被告还押惩教署看管。辩方求情的时候说，轩尼斯道官立小学是被告个仔的第一志愿，被告丈夫起初填错入学申请表格，希望申请候补机会，但是个仔第一次会面不成功，被告希望帮个仔找到好学校，但是又不识香港法律。辩方又说，被告坦白认罪，案底已经是他的大教训，而且家翁不原谅他的行为，令他和个仔被逐出家门，希望法庭考虑判处社会服务令或者缓刑。主任裁判官徐以薇说，被告有计划行贿以谋取私利，对凭实力入学的学生不公平，罪行的性质严重。澳门司警话，新马路一间宾馆星期日揭发的凶杀案，45岁女死者是澳门居民，二月中开始租住宾馆客房，提供按摩和性服务。怀疑涉案的香港男子报称无业，话因为那个女子提供服务的时候出言侮辱，一时冲动犯案，疑犯下午移交检察院侦办。司警表示，女子当日朝早倒卧在客房的浴室，头部有15厘米的伤痕，头骨严重碎裂，现场有被清理过的痕迹，仍然在寻找死者遗失的手提电话。 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由北京返港，他说作为常委会更加紧密联系社会各界，做好沟通桥梁。对于怎样分配常委和其他公职的工作，李慧琼说会和不同的持份者商量，但是认为香港和国家的利益一致，理论上不会有矛盾，而时间分配上会以国家职务作为优先考虑，亦都会视乎个别议题再决定。李慧琼提到基本法23条立法是宪制责任，相信特首会以国家安全为重要考虑安排立法时间表，会积极配合特首的工作。另外，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被问到会不会考虑续任有关职位，他说应该寻找年轻有为的人接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109点，升2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7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4.7，瑞士法郎0.914，加元1.368，人民币6.88，英镑对美元1.218。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36美元，卖出1904.9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5度，吹和缓日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多云。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是修订牙医注册条例。香港牙医学会会长黄志伟， 是不是要想想为什么我们毕业的牙规则不在你们那里做呢？是不是因为你的晋升机会有问题呢？ 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 如果你服务公务员，我就觉得不错的，因为我们真的需要有公共牙科服务服务广大市民。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 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除男女主角之外，阵容亦有老戏骨同新生代演员相辉映，他哋角色造型丰富，凸显角色人设，老中青三代同场竞技，构建真实职场生态，折射前浪同后浪之间嘅博弈、和解同埋传承。 国剧830，输赢。 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是邵家家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系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呢个零烟害嘅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飞哥是不是70几蚊一包嚟噶？78啦， 哇！戒咗佢啦，飞哥。 戒佢啦，飞哥。戒紧，佢话戒紧。 你咁样影响到我哋啲听众啦，知唔知啊？ 八年吐烟。 系啊，影响到我哋啲听众啊！手下留情，冇人食烟啦，而家已经几难得啊！我等咗十咪几廿年啦。 我有食过烟嘅咩？ 我冇啊，啫。 戒咗戒咗 戒 咗 戒咗戒咗戒咗，阿老可又戒埋啦。 阿老可戒咗咩？ 老可戒咗啦。上次佢隔篱嗰阵已经戒咗啦，戒廿一日啊嘛。 系啊，而家有冇食我唔知。 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你哋三个都戒咗，睇嚟我要食啊，系咪？ 都用咗一日就戒咗啦。 睇嚟我要落坑啊。 好啊，叫阿飞哥俾两飞你啊。好啦，咁啊，首先我要多谢啲听众，我啲听众都好有创意。头先赠咗五只字俾我，有位听众。就是叫做啊，男儿当入樽，系啦，好嘢呢个真系，系啦。咁啊，令我哋谂起咧，就系一啲咧，即系嗱，即系唔好讲嗰啲蒙古兵啊，或者清兵有关嘅嘢先。我哋讲翻咧，就系因为仿佛有一件事，我都好耐冇做过，定系而家唔兴做咧，就系坐呢个长途嘅巴士，特别系旅游巴啦。嗱，因为点解咁讲咧？嗱，首先你哋大我哋围内啊，几耐大家冇坐过呢一类，即系讲紧系两三个钟头或以上嘅长途旅程巴士先。 咁最少都三年啦，你疫情你都出唔到去啦。你喺香港，你好难坐到一啲两三个钟头嘅巴士噶嘛。 我如果话提起。喺即系超过三个钟嘅巴士，即系啲长途旅游巴，我谂我差唔多七至八年，我唔止啊，中学到而家啦，已经 系咪去边度上一转？ 翻福建咯，就系 系 翻 有香港坐上去啊？ 喺呢个嘅 太子 深圳啊， 系 系啦，因为咧其实咧有一啲叫直通巴咁样嘅嘢啊，咁啊直通巴 好用力啊，直通巴。 系啦，咁啊直通巴 令我谂起清兵啦，真系。 咁啊，如果冇记错咧，诶嗰阵时咧有个小弟有个契爷咧，就系做呢啲直通巴嘅司机嚟嘅。咁啊，佢咧就喺即系福建嘅嗰个嘅旅行社嗰度咧，就做负责揸巴士嘅。咁啊，一日咧就两日一转或者三日先一转嘅啫，因为佢哋嗰个其实呢次空姐咁样咧，佢要做一个 return 嘅， 系 即系佢可能今朝十点钟喺福建出发。去到深圳就大概五六点，咁然后就揸埋夜晚嗰转 翻翻去 福建， 攰噶。 其实系嘅，咁所以佢哋咧通常就揸一放二，系好似消防员咁样揸一放二系啦。咁就放两日之后再咁样踩keep 住咁样，即系翻呢个嘅间表咁样咯。咁嗰阵时咧，佢有几款嘅，有啲咧就有试过咧，好似话试过喺香港搭去福建都有嘅。咁就喺北角嗰度上車，係啦，咁我估可能關嗰度係小福建市啩，咁就又喺嗰度開上車， 因為嗰度多人要翻福建， 咁要坐幾耐到成個行程？ 如果喺香港嗰度起開始搭嘅話咧，會比起深圳再多差唔多兩個鐘至三個鐘嘅。 咁即係幾耐咧？翻到福建？ 翻到福建如果我嗰陣時搭咧，就朝頭早十一點，大概下晝七點鐘翻到去嘅。即系大概 八个钟啊， 八个钟系啦。深圳翻福建八个钟。 咁你嘅车系做咩？ 做咩咧？ 瞓得就瞓，瞓唔到都要睇星爷啲戏咯。 啊，你嗰时已经有手机嗰啲噶啦？ 唔系，喺 个车嗰度， 车顶嗰度有个电视机仔嘅， 佢松郁懵噶，通常都 系啦， 好过冇啦。 系啦，咁就会播一啲佢哋嗰啲嘅星爷嘅国语版嘅电影啦，有啲咁亦都会播一啲可能春晚嘅嗰啲。我哋叫上升系嘛， 就系两个人喺度互相讲嘢， 会有啲上升都会播嘅。咁啊，如果唔系就真系瞓觉咯。 但系瞓觉好危险噶，个个都教咧，千祈唔好瞓觉。 但你好难唔瞓噶， 其实好难唔瞓嘅。 所以尽量要自己精神咯，之前嗰一晚要瞓好咯。 系啊，咁就嗰阵时，如果即系小弟嘅妈咪好似有试过坐直程个直通巴系翻到嚟北角嘅，咁但系就俾深圳嗰个就多三个钟，咁呢个三个钟咧，通系多喺边度咧？就系、是、过关嗰度咧，因为佢要嗰、即系海关人员 要落地噶嘛，系嘛？你要落地过关噶。 我听妈咪讲就话要落晒车，跟住就过晒，再喺香港嗰度再上翻。咁然后尤其是同埋香港啲路咧，人比较车多啊，所以比起佢喺深圳嗰度转，即系可能罗湖嗰度转火车再转地铁翻屋企咧， 系慢啲嘅， 其实仲耐咗嘅。 所 以嗰阵时我哋一家大细如果翻内地嘅话咧，通常即系来回都系会喺深圳嗰度咧就揀呢个嘅巴士翻去嘅，咁就坐八个钟咯，差唔多系。 梁丽勤对上一次坐嘅系几耐咧？ 嗱，其实我真唔系好记得对上一次，总之曾经有一段时间咧，咁嗰阵咧老豆同埋佢啲 friend 咧就发现到喺呢个叫做。我都唔記得咗嗰度係叫咩，即係啲近香港嘅地方，就有一間酒店又平又靚咁樣啦。咁咧曾經有段時間佢哋咧差唔多個個 weekend 咧都會翻去內地某， 即係嗰啲香蜜湖啊， 唔知邊度，我都唔記得咗嗰度叫咩啦。咁樣咧未去到廣州嗰啲咁遠嘅， 樟木頭嗰啲啊。 我唔記得，真係唔記得，因為我唔係經常跟佢哋翻去嘅。咁咧，佢哋就會翻去，可能係三日兩夜，咁然後食下嘢啊，咁嗰啲嘅，曾經係興嘅。咁咧就會喺有幾個站嘅，因為嗰啲都係嗰啲巴士上去咧，有幾個站，可能佢喺旺角出發。但佢賣飛俾你咧，譬如我哋可能喺上水，佢會有一個站咁樣啦，佢停幾個站。咁你去到上水嘅時候咧，你係冇必，總之係一定上到車嘅。不過咧，如果你去到上水先上車咧，你永遠嗰啲位咧都係比較上差嘅。 或者分開曬啦嚇。 係啦，咁我哋其實唔係好中意嘅。咁嗰段時間就比較多上去。啊，我記得咧，老豆嗰陣成日都講。塞車咧就會喺虎門大橋嗰度咧就會塞車，就係因為好似唔知做工程定係咩，咁總之咧就會咩經虎門大橋，我就係記得呢樣嘢。咁嗰啲可能就係三個鐘左右嘅車程啦。咁然後咧去到又係唔知去到邊度咧，你哋就要全部落車。落車做咩咧？除咗係要check 證件之外咧，仲係放低啲特別係啲太太咧係要去廁所嘅。去一去廁所，跟住再翻上車。咁你要揾翻你自己架車，因為嗰個地方咧係有好多嘅旅遊巴停曬喺度。我曾經試過咧， 即係啲中轉站啊嘛， 係 嘛？ 係啦，我曾經試過咧，就係因為你一去廁所咧，大家都知道其實呢個問題咧係喺任何地方都會存在，就係、是、女仔嘅 toilet 咧係逼爆人嘅，但係男嗰啲係啦，男嗰啲咧就好快搞掂嘅喎。咁所以咧，咁我又要等啦。咁等完一大輪之後咧，我就發現，咦？啲人原來應該咁講，當你如果喺嗰啲地方落咗車之後，你要去洗手間咧，你真係不能有禮貌同埋不能禮讓嘅。 係， 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會可能去好遲，你先至會搞得。 跟住上車就俾人接啦。 一嚟上車俾人接啦，二嚟就係嗰個車，你成日都會迎住，死啦！佢等唔等我嘅？死啦！死啦！死啦！咁樣啦。 如果佢唔等我，你喺呢個咁樣嘅， 係咁我點算？ 喺呢個綠洲嗰度俾人抌低咗。 綠洲係一個好地方，嗰度只不過係一個唔知咩荒山野嶺嚟嘅啫，我覺得係。係啦，咁你會好驚咯。咁所以係原來係你真係不能禮讓嘅咯。咁跟住就你要揾翻自己架車翻上去，因為佢同一個旅行團唔一樣噶嘛。佢冇導遊噶嘛，亦都冇領隊噶 嘛， 冇錯啦。咁個司機佢唔知喎， 甚至乎點人頭都唔係好點噶嘛嚇。 係啊，佢唔知喎。咁萬一如果佢嗰個巴士走咗，而你可能譬如你自己一個人上去嘅，咁如果你萬一有啲咩事慢咗，咁可能佢又點錯人數 whatever 啦，咁你就會喺嗰個地方嗰度唔知點算好，就係咁啦。即係呢個嘅記憶比較深咯。係， 即係咧，我諗起嘅反而咧嗱，即係。我都好耐冇跟過旅行團，其實我有少少懷念咧跟旅行團嘅日子。 開心㗎，我覺得。 因為首先就因為疫症嘅關係，大家好耐冇跟過團啦。咁而家就即係慢慢復甦翻啦。其實跟團同即係我哋呢十零年咁，可能我哋成日都搞啲自由行啊、自駕遊啊。咁但係其實咧，跟旅行團咧係有佢一種好玩嘅地方， 另一番風味嚟。 冇錯啦。咁啊，即係令我諗翻起咧細個咧。我第一次跟一啲比較長途嘅旅行團咧，就係去菲律賓啦。咁啊喺菲律賓咧，其實嗰陣時啲旅行團咧，即係好得人驚嘅。驚人驚嘅地方係咩咧？佢不斷坐好多非常多嘅長途旅程嘅，即係譬如咧，佢哋可能有一日嘅成個行程嘅大半就係坐車嘅啫。係 啊， 譬如今日咧就我唔知第一日就落地去馬尼拉。咁咧就唔知稍事休息之後咧，咁第二朝咧就唔知話八點鐘出發就要坐車去宿霧。咁你坐去宿霧咧，可能又唔知七八个钟嘅，咁你成日咧，你去到嗰度已经差唔多黄昏，咁啊，跟住再第三日咧，先至唔知玩佢哋嗰度宿霧嗰啲 kick club 嘅。咁但系其实你而家谂翻咧，嗰个过程系有趣嘅。第一咧就系、是、你坐喺个旅游巴度，你见到好多沿途嘅风貌啦，即系 大个咗就识欣赏，细个唔识嘅。 冇错，咁同埋咧就由于总会有停车嘅时候嘅，咁通常咧，我记得咧嗰阵时啲领队咧就。佢又唔係淨係叫你去廁所嘅，佢梗有啲好介紹嘅，即係譬如咧無端端咧停一部車啦，啊好啦，大家可以鬆一鬆啊，不過呢度咧嗱，可以介紹俾大家啦，行入去咧就有呢一啲啊菲律賓嘅檸檬汁。推介俾大家嘅，咁你可能唔识叫噶，咁我教下你点叫咯。你入去同佢讲关你咩事就得噶啦。咁原来嗰杯嘢咧就叫唔知吉拉曼斯咁上紧啦吓，原来就系咁佢教噶嘛，佢真系啦。嗱你唔好笑我，我好记得呢个 gap。 唔系， 可能我第一个 即系等于你去日本，啲人啲导游会教你。嗱你问人几多钱系二姑奶几时嫁啫嘛？ 系 啦，系噶，佢哋会有自己一套 language。 咁我嗰 阵时 我只不过系唔知五六年班即系十一二岁啫嘛，咁第一次咧，即系去一个 完全是不识得自己话的地方啊，即是他连英文都不是。 是菲律宾话。 都有英文的，但我的英文都不掂啦。咁结果那个导游教嗱，你去跟他讲关你咩事？咁我就跟我阿爸讲，我去不如试下。咁我真系跟他讲关你咩事？咁他真系俾杯嘢饮啊嘛。咁你连除咧又唔知俾几多？ 仲要好衰嘅。 咩关咩事啊？系啦，你试下搵啦，嗰啲姐姐你星期日去智慧广场讲啦。 关咩事啊？ 关咩事啊？ 但嗰啲姐姐识佢，听到 广东话，唔关我事，唔关我事。 咁跟住就有嗰杯嘅，其实老实讲，嗰杯嘢几好饮添嘅，系 咩嚟噶？ 菲律宾嘅柠檬水， 哦，柠檬水。 咁咧，佢嗰啲柠咧， 真系试下 Google， 菲律宾关你咩？ 真系叫唔知加多曼斯定系乜嘢噶？你问下，因为咧，我有问过屋企嘅姐姐嘅，因为我唯一识嘅一句菲律宾话就系关你咩事啊嘛。咁我而家问佢，系咪有杯嘢叫关你咩事？佢话关鬼事啊！咁然之后就真系咁而咧，嗰啲嗰阵时咧，嗰啲女你真系好劲啊！我觉得坐七八个钟嗱，当然啦，我哋嗰啲导游咧，亦都未必可以讲晒七八个钟嘅。 嗯， 但系佢都尽能力去如宾啊。 其实嗰啲导游讲嘢好好听噶，有好多都 佢由马可斯讲到唔知哥拉桑 嘅。有啲咧特别劲嗰啲导游咧，佢哋会即系手执住一啲咧， 搵唔到。 唔系，佢哋会手执住一啲咧，可能系好贵嘅团，咁咧佢哋收到嗰个小费就多。咁呢一啲嘅咁所谓咁笋嘅团咧，真系要啲质素高嘅导游先至能够攞到噶。所以咧，我试过一次。嗰、那個導遊哇講嘢真係好好聽，你真係獲益良多。 同埋以前咧又唔會點樣投訴，唔係當然咧，我媽都有講嘅。哇，有冇搞錯啊？今日第二日嘅行程啊，攞咗七八個鐘頭去坐車。咁但係咧，即係因為可能嗰時真係好慣，同埋嗰陣時我諗嗰個成個物流嘅速度冇而家咁快，同埋因為香港你知啦，你去東涌都係一粒鐘啫嘛，即係你好難想象要坐七個鐘頭車噶嘛。咁但係同埋嗰陣時又唔興，譬如話由咩馬尼拉坐飛機去宿務又唔會咁樣樣，即係唔會坐內陸機。咁所以啲旅行團係好貴，你諗下，仲有一程係由宿務坐翻旅遊巴又翻翻埋嚟啦，咁沿途又關你咩事啊？咁然後咧，同埋中間咧好得意嘅，即係好多時嗰啲你去到一啲真係荒山野嶺嘅地方咧，咁啊無釐拉撒咧就有一個地方佢又停車咯，咁跟住佢無端端話啊呢度咧呢個菠蘿啊就係好出名，佢冇解釋菠蘿啦，咁但係佢真係大家又落車去買下菠蘿食啊，咁然後咧成車嘅團友咧就開始藉住即係買生果。又認識一下，打成一片，你又請我食啲菠蘿啊，佢又請我食啲關你咩事啊咁樣，咁大家咧就開始認識咗。咁而呢個過程咧，我又覺得其實對我嚟講，你某程度上咧，我又覺得唔係好悶，因為咧其實我幾中意坐長途車，同埋即係當然我會瞓啦。咁但係你睇下啲沿途嗰個風景嘅變遷 咧，係好唔一樣㗎，係啊。 雖然咧。其实以前嗰啲旅游巴咧就冇咁舒服嘅，而家啲旅游巴好舒服嘅， 好好多啦， 所以好难瞓觉嘅。即系以前咧，我记得咧，因为可能嗰阵时菲律宾啲路都冇咁好啦，其实系蹬嘅，即系你蹬七八个钟咧，其实我妈又系咁形容，哇骨头都散啦蹬到。咁但系咧，你问我咧，我又好怀念嗰啲咁样一路坐住个巴士穿州过省嘅旅程咯。呢首歌系冇关你咩事噶？ 其实嗰啲菲律宾人心里面一见到你哋，关你咩事？唉、哎，港产又嚟啦！ 又嚟呢班 港产， 呢班猪头饼又嚟啦！但我记得嗰杯嘢系几好饮嘅，一哥你揾下，关你咩事啊？亲爱嘅听众，你不如帮我问下你而家屋企嗰个姐姐。 你望住佢同佢讲关你咩事？你睇佢有咩反应？佢真系会话你讲撑噶。 身边的果子上记载东方的宝藏，在落日下觅我路，四处崎岖使我倦。又听到声音似魔鬼的叫号。Nobody helps, but what else can I?You're way though 间嘅东方宝藏啊！嗱，有阿 Andy 哥即刻印证到啦，呢只叫菲律宾青柠果汁 ，Calamansi。C A L A M A N S I， 同关你咩事？又有咩关系咧？ 系啊，香港有得卖添噶。我记得我饮过噶，我记得一次咧喺赤柱咧有一间专系嗱呢个啊呢、這个睇下。但系我嗰阵时咧系赤系冲嘅，嗱睇咩都写住 Calamansi， 系 系咪啊？我喺赤柱咧有啱到呢句嘢， 你赤柱有冇对住紧关你咩事？ 系我啲唔知点解会有一间嘢个雪柜有呢一只有即系卖菲律宾人嗰啲食品嘅嘅铺头，我系买咗一罐呢个饮，哇！啲感觉翻晒嚟。就是、 其实咧，你讲长途旅行咧，即系而家其实好多都好似你话斋啦，因为啲车靓咗。舒服咗， 嗰种凳舒服咗。 系啦，咁但系咧，以前咧，其实我记得咧，有一次系去欧洲嘅，咁咧，因为你去到咁远程咧，其实外国啲车咧，的确系比当时嘅亚洲嘅旅行嗰啲车系好嘅。咁咧， 系啦， 系啦，我试过咧有一架车咧系有厕所嘅。 哎呀，我都记得我曾经坐过。 嗰阵咧，你会觉得系惊为天人， 又唔使男儿当入樽啦，系啦。 系啦，旅行车即系嗰个旅游包里面有个厕所，大家都会觉得好著弱啦。咁但系咧。原来咧，魔鬼在细节， 好震撼噶！嗰你敢唔敢坐落去啊？ 唔系坐唔坐落去嘅问题。 佢望到嗰条路噶，个屎坑。 唔系嗱，我未入过去个厕所嘅，我冇入到去嘅。咁但系咧，个导游同我哋讲咗一样嘢咧，我就觉得其实你摆个厕所喺度，其实好似冇乜意思咁。佢就话 佢嗰件事几咁直接啊？ 咩？佢话咧嗱，去。开细嘅系 OK 嘅，但系建议大家唔好开大，除非你真系顶唔顺嘅话咧，先至开。因为咧，你一开完之后咧，成车会臭晒。 哦，系 啊，咁所以咧，我哇，佢讲到咁，本来我谂住入去参观一下，你人一世命一世，咩都要睇下，你唔去都要望下，我连开门都唔敢。 其实佢似一似咩咧，就系细个坐直通车 系 直通车个厕所都系咁噶嘛。其实你系直望到个路轨下面嗰啲嘢噶嘛？ 呢、這个我仲未试过。 我唔知系咪同一款类型嘅巴士啊？咁啊，佢有个楼梯仔系落去嗰个厕所噶嘛？但系厕所嘅对面是什么？ 咩叫厕所？ 即系佢楼梯嘅另外一边啊？ 我唔知道、 啊。楼梯另外一边其实是一个休息室仔嚟噶。 你讲 有啲车种系啦。因为咧嗰阵时咧，我咪话我个契爷系揸呢个直通巴噶嘛，咁你哋其实啱啱讲漏咗少少咧，其实佢哋一间咧系有两个人嘅， 哦，系咯，冇理由揸咁长， 咁所以咧佢哋间唔中咧会有可能有四个钟就你揸，有四个钟就我揸咧，我就会可能去后边嗰度咧，就个休息室仔咧就俾佢瞓入去咧，系真系可以成个人打平瞓喺嗰度嘅。咁啊，点解我知咧？就系因为由细到大咧，小弟咧系好容易晕车浪嘅。之前提过就系可能逢以前年初三会入屯门探姑姐。嘅时候咧，喺荃湾转巴士咧，我次次都呕嘅，即系一落车嗰阵时细个，直情喺铜锣湾搭的士翻去即系太古嗰边咧，我都已经会晕车浪会呕噶啦。所以八个钟嘅直通巴咧，对于我嚟讲咧，系简直可以用煎熬两只字嚟形容嘅。咁、每次翻去之前咧，我一定会做足准备咧，阿爸阿妈咧一定会买定唔同嘅云浪丸嘅，即系每一年翻去暑假翻去之前咧，都一定会问啲亲朋戚友，我系边只云浪丸好？我谂我人生食过嘅牌子嘅云浪丸咧，已经不下十款噶啦。 但系你系你唔系你几时食先？ 好多嘅，有啲咧就话要提早三个钟食，有啲就话提早四个钟，有啲就话朝头早要食嘅。咁同埋咧后屘都再出过一啲叫云浪贴嘅嘢啊，或者一啲又有啲中医师教你揿穴位啊，同埋可能会买定啲 闻下啲白花油 啊。系啊，你啲口立 都一样， 好多咩都有机会，都系会晕嘅。 咁你晕会唔会呕？ 我会呕嘅，我呕得好劲嘅。但系呢个我谂系关个体质事啦、 哦， 因为我细佬就完全冇呢个问题。咁、 哦、 所以咧后屘即系叫做，因为阿妈系经常穿梭内地同香港。做嘢咁就同啲司机即系大哥 friend 咗之后，咁有个做埋契爷，咁有一次我就好唔舒服嘅时候咧，佢带咗我去，即系嗰个休息室就去休息，就即系成个人摊平瞓咁样，咁就叫舒服咗啲。所以我知道嗰个位咧就厕所对面嗰度咧，其实系一个司机嘅休息室嚟嘅，系、 哦、 啦。咁你但系大家又唔好想象到真系有间房，其实真系可能一个床铺。入去就已經係床鋪嚟㗎啦，咁你就直接喺上面一個單人位咁樣就俾你瞓，可能曲埋少少隻腳添咁樣，咁、就瞓㗎啦，係啊。 咁你搞掂咗你嘅雲浪事件未呢？ 雲浪事件係隨住年紀越大， 喺另外一個地方雲浪。 一個雲浪事件係隨住國家嘅發展啊，啲公路越嚟越好啊。以前試過有一次咧，係咁啱佢要起高速公路咧，要兜路咧，我記得嗰轉係朝頭早11点嘅車。 翻到去福建是凌晨的一点咯，即係坐咗13个钟，因为嗰时起緊路，但係而家 塞得好緊要。 但而家随住即係国家发展高速啦，咁就可以坐高铁呢，就冇咗呢个嘅问题啦。係啦。 啊，即係说好国家故事啊，呢个真係唔係拐个弯真係。 啊一个真係成熟咗。 直接搞佢 嘅。咁当然啦，4000蚊一站一定要做返啲嘢嘅。 真係爭遠㗎。 所以而家我有少少怀念嘅，即係有陣时呢，即当然啦，即係自己去旅行有自己嘅好玩啦。咁但係有陣时呢，你跟返呢啲旅行团中间，你能够坐返一次大巴咁样去川州过省啊，走一个远嘅地方啊，其实我觉得都几惬意。 因为冇压力啊嘛，你可以 enjoy 嗰个车程，你可以完全自己放空。 当然啦，我就觉得即係领队讲嘢嘅频率可以减低啲㗎啦。其实呢，我就反而想静静地睇下风景啊，或者瞓下觉啊，或者总之点都好啦。但係就即係如果你要六个钟头你都不断要去 entertain 我就唔使啦。 唔係㗎，通常中间佢哋都会好。 佢都冇戏嘛。 好识趣地係啊，有啲位系大家休息㗎，系啊。 好啦，咁 我哋都俾听众休息下啦，同埋我哋识趣地 都讲咗咁耐嘢啦，又讲清兵啦，拜拜。